目的开场来自于音乐人 Pat Brown 带给我们的作品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呢，叫做 Foreign Exchange 外汇啊。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场音乐你还喜欢吗？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刚刚跟朋友来说了一下，像这样的一个获得了两座格莱美奖杯的 Pat Brown 也是能够给我们非常经典的具有代表性的标准化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内容。节奏驾到开始咯，你在听吗？来继续关注今天第二首好音乐内容，来继续来分享出来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的 smooth jazz， 继续伴随音乐给自己更多的一些畅想和放松的音乐状态。 New York Jazz Lounge 带给我们的 Just the Two of Us，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稍后还有来自于 Rich Ella 带给我们的 Wh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边的作品就是来自于 Richard Elliot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叫做 Who 谁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朋友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位 Richard Elliot 他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因为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呢这样的一个苏格兰裔的 Richard Elliot 他就是一位活跃在美国的现代爵士以及当代的 R&B 乐坛里面的非常棒的中音萨克斯乐手了他呢是长大在 LA 洛杉矶从小呢是一个美国西海岸的 R&B 乐迷他长大也要立志成为一个 R&B 乐手那他成名的道路呢就是非常一路顺利在他十岁时候他就跟 Natalie Cole 像这样的著名的爵士乐女歌手合作过同样的话他也是跟 Motown 唱片公司录过唱片，当然也还是和很多的这个当时的当红的流行女歌手们一起进行过巡回演出。而在80年代之后的时间，她的 sax 就越来越被人们所津津乐道，而之后那必然红了呗。那很多人会认为 Richard Elliot 他跟流行萨克斯的 Kenny G 的音色很相似，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细心分辨的话，会能够听出一二的。希望各位来喜欢我们刚刚这样的一首 Who， 来自于 Richard Elliot。 这里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而稍后时间继续为您放送来自于美国的爵士女歌手 Biggie Adair 带给我们的歌曲，这样的一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Beyond the Sea。 我们听到过很多版本的，或者很多个叫做 Beyond the Sea 的音乐，但是今天这样一首你将会熟悉吗？一起来听一下，各位周末愉快。 Beyond the Sea by Biggie Adair。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很经典哦，而用小提琴的演绎也依然是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作品。 Biggie Adair 她是来自美国的一位爵士女歌手，那她呢也是成长在爵士音乐之乡，那包括像是肯塔基州，还有像是一直呢来到了纳什维尔，然后在那里成为了一些相关的音乐家。在那之后她也写过一些商业的音乐，但是她却依然能够把她这样的一个爵士音乐之路走到现在，也依然是非常值得人们去夸赞的一件事情。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好歌曲，音乐不断，节奏驾到。 下面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 Wonderland by Paul Hardcastle。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aku sayang padamu. Desire. Aku sayang padamu. Desire.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Desire. 说到的来自于 Paul Hardcastle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 Smooth Jazz。 Paul Hardcastle 生于英国的伦敦，是一位非常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兼键盘手。他呢从1993年开始去制作一些唱片，善于把握时尚的元素，也非常呢喜欢把 Smooth Jazz 跟电子音乐舞曲风格呢进行一些结合。他呢如果说的话，他的音乐属于传统的 Smooth Jazz 的话，我觉得可能并不准确，而更加属于是那种 Fusion 的融合的 Smooth Jazz。 他的音乐里边呢能够听到一些强烈的音乐反响，那是因为有上千上万的爵士音乐迷们，他们也是帮着 Paul Hardcastle 一起去创造着 Smooth Jazz 传奇。下面时间继续来听我们非常热爱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Jazz 总会能够让我们激发起一些相关的聆听的愿望。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朋友们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来跟我进行交流了。Lina Lin Feel So Good。 I've been going crazy every night. Nothing seems to calm my stormy mind. I was joking, laughing, drinking my milkshake, shake my body around on a dance floor. And I feel so good. I don't need no dough. I get high on dancing, making love and music. And I feel so good. I don't need no dough. I get high on dancing, making love and music. Oh yeah. I know I sound a little bit high. I confess I'm hopelessly stuck.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耳边这样的音乐作品就是来自于 Lee Redmore 带给我们的 Willis House。 而下面时间让我们来继续关注来自于 Elise 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首 Creep。 缓慢的行进就好像一个爬虫，像一个就是肉虫子啊，蠕动的感觉。当然啦，我们其实生活时候也是可以把时间稍微放慢一点，在周末的时间当中完全可以给自己更多的机会慢下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放松的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I wish I was special. You're so very special. But I'm a creep. I'm a widow. What the hell?Doing here, I don't belong here. She's running out a 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节目最后呢，来继续关注我们这样的一首来自于 Richard Elliot 他的音乐作品叫做 Crush， 来结束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作品。这里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获得更多的交流机会咯。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而稍后我们在整点之后的下一小时的音乐内容更加精彩，千万不可错过。依然为您送出节奏驾到。

叫做 Summer Travel， 来自于 Alexander Breaker featuring 41。 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您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大家，祝您周末愉快。在今天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婚姻单元，您会听到我们的 Rhythmix Pro 的第15号作品，也是我的自己的一个亲情的婚姻内容了，希望你能够来喜欢。 Summer Travel， 夏天的旅行。话说呢，夏天就要来了哈、越来越热了。那么夏天的旅行会有一些选择，完全不一样的选择。有些人喜欢去感受一下海浪，去感受海岛，有些人喜欢去反季节，到一个更加冷的地方，南半球，去体验一下夏天，去避暑。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电子音乐的舞曲混音，来自于 Black Luster Divine Ocean， 这是来自于 Mariah Sawander Remix 的版本，神圣的海洋。继续我们的旅行计划，电子音乐中的旅行，音乐中的旅行，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 全身的海洋，在海洋当中你可以能够看到海面的一些个波浪，当然你可以从高处往下看，看到海洋的颜色的一种变换，如果能够看得更深的话，你也许能够发现当年的泰坦尼克号上面所掉落的海洋之心，当然除此之外你还能够看到海洋的味道，当然这样的一种味道应该不是看了，而是去闻到的味道。海的味道有两种，一种是腥的，另外一种是香的。这种香的味道，我们可以通过很多香水当中去找寻到海洋的味道。神圣的海洋之所以神圣，因为他们真的赋予这个地球太多太多。我们可以用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去保护一下我们的生态环境，去让我们自己焕发更大的力量。Dave Morphy, 5 AM Sunrise, 五点钟的太阳。

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Lumi Dalek 带给我们的 Three Drive。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会听到这样的一种能够洗刷心灵的小音乐啊，这种电音舞曲我觉得特别适合能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听一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跟我问问看啊，这样的一些个音乐来自于什么地方啊。 Free Life 茁壮成长。那当然我们今天的音乐可以随着我们的时间的变化而茁壮成长，慢慢慢慢的通过我们的音乐你可以来听懂电子音乐，听懂舞曲，继续来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面的一首音乐作品 DJ 来自于 Alex H 和 Marcus Hakala 带给我们的 Forever and Always。 这里正在为您送出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您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音量可以适当的开大一些，让自己沉浸其中。 Forever and Always 来自于 Alex H featuring Marcus Hakala 永远和永远永远我们都不能够忘记音乐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无限的动力无论是在夜场当中还是在家里边听着这样的音乐内容我觉得另外一个场景在车里边你可以通过这样的音乐给自己的车加满油吗意识上是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 A Million Voices 来自于 Mansadden 声音的回响，有无数声音环绕在你的周围。 The Million Voices 来自于 Mansanden。 那在音乐场当中，你可能会发现音乐的声音并没有很大，而你周围都是在各种听到别人的讲话的声音，这样的音乐体验可能并不好。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可以端上一杯酒，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酒吧或者是一个 lounge， 去感受一下音乐本真的味道，这样的 A Million Voices 就马上会不存在了，而你心中只有你的千百句的语言去形容你身边的音乐内容。来关注我们这个小时这个时段当中的最后的一首音乐内容，来自于 Maddie Array 带给我们的 Remains of the Past， 来自于 Southpaw Remix Edition。 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ay the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